花生当饭食 ，CY 听曲直。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周博贤。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翻嚟啦，咁啊，即系嗱，其实喂，头先我哋都同啊，即系吓赵博咁样样都做咗节目啦，其实都帮佢手卖下广告啦。其实嗱，原本咧 咩帮人卖广告，大佬人哋收视高你几多啊，大佬咪唔系屌你， 咁啊 万嘟噶嘛， 咁啊系好犀利，就赵博真系吓，即系我 唔系我最觉得有意思嘅咧，因为我都好耐未上过呢个人夫嘅迷迷啦，啱坐多老师都吹咗几句水咧，都发觉几开心嘅， 系几开心嘅，其实系 系嘛， 咁就你亦都讲咗一啲即系其实系好 juicy 嘅话题啦， 咩嘢啊？ 包括 恩怨情仇啊， 恩怨情仇啊，咁样样你又讲起你嗱，你喺个节目人哋叫你交代，即系你撑唔撑快必啊？呢啲乜嘢咁样样？即系喂，你而家好似冇一件事吓， 咪解释咗咯？喺周末赵博嗰度， 佢话帮人企噶嘛？喺个节目嗰度， 你争人哋十次 啊！我今次我唔讲啦，喺呢个周末召集系嘛？ 系 自己慢慢听， 系慢慢听， 自己慢慢听啊！ 屌真系， 咁你又讲咗呢个啊，即系你同阿恩生讲嗰啲，不过其实以前讲过啦，呢个就以前讲过啦。咁最主要就系， 其实我已经系一个好好嘅人嚟噶啦，我话我自己，我都唔好捻记仇啊！屌你乜得罪我咧，我系见到你嗰一刻咧系屌柒嚟嘅啫，即系而家我见到金英嘅捻样喺前边，系嘛？佢而家总嚟啦。即係佢激嬲我咧，我就係呢家下爆嘅啫。屌，跟住佢都唔撚記得。 唔係，其實仲有一單嘢，其實我覺得都 唔使驚。今日我唔係講你啊，屌我俾例子啫，見到你。 唔係嗱，人力社記啊，最近即係其實係搞造勢啦，叫做喺即係銅鑼灣入邊，即係已經好多人都覺得哇，即係係好即係大件事啦咁樣樣。喂，係咪合併啊？甚至乎有啲人話係咪兼併啊？即係叫做人社記兼併人力啊咁樣樣。 爭拗啲咁自造 咁就有啲人就話啊，即係究竟即係呢個人呢個如果喂新東嚟講嚇呢個啊係咪啊邊個啊啊長毛牌啊邊個第二啊牌啊萬必第二啊或者係同一條隊一齊出啊 超多陰謀論喎、啊、對住呢兩隻嘢真係 即係咁樣講就嗱你自己嘅節目都講啦即係其實嗱。當然，即係你話叫激進派嘅勢力，即係喺個議會上面結合，即係合流，其實當然係我哋所樂見啦。 嗯， 係咪？尤其而家即係我哋而家呢個立法會選舉咁碎片化，即係你嗰啲非建制嘅系列上面，你又有本土派，又有眾志列陣，係咪？你點樣分啫？講真，爭多足少。 所以嗰阵时候，阿明咧最近同我讲呢个问题嘅时候咧，即系黄明啊， 系 一晚我同佢去隔篱新型角揼骨啦，屌佢嗌得好辛苦，证明佢好攰啦，因为阿姐链你噶嘛，就嗰啲，佢就讲一个问题就系、是，其实众志又好，列阵又好，甚至乎即系人社都好啦，其实咧呢、這个咁嘅相对系健康嘅激进力量或者系素人政治啦，其实应该系要联合， 系 即使我认为。呢、這個聯合咧，可能而家已經冇即係15%呢一個嘅得票率，但係都起碼有7-8啩。 唔係有啲人都覺得咧， 當選嘅。 其實講真，永遠咧，即係每一屆嘅立法會選舉咧，都會因啲人求新嘅，即係追新鮮嘅。其實就係、是、你呢個青年新政，咪就係其實係叫做係食咗呢一浪咁嘅嘢咯。但係你只不過就係你太早啦喺區議會，咁但係就係話你 即係霎眼嘅光輝咯， 霎眼叫啦，係咪？咁 轉頭唔記得咗咯。 你今次 電光火石嘅嘢咯， 今次你話叫做 屌，即係當然我僆仔嗰時候參選嘅時候冇撚身啦，係咪？ 咁你話人 當年冒出嚟嘅時候夠有呢啲新氣象啦，屌！但你唔可以永遠係教呢樣嘢噶嘛。 係你話人力社記都係一個激進派啦，咁你人力社記你即係你今年已經係俾人哋，唔係人哋都知道你係即係點樣樣啦。即係你都阿萬必又好，阿長毛又好，其實都俾人見到佢自己立法會嗰個表現。咁當然其實支持佢啲人咧都滿意嘅，其實係。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已經食唔到即係求新嗰種即係嗰啲人嘅。 所以咧，我上個星期六咧。 到星期一咧，我唔喺香港啦，喺台灣啦。 嗯， 因為你知道我啲同事大部分都係獨派嚟嘅啦，佢就同我討論呢個問題。 獨派， 獨派啊，綠營嗰啲啊，佢真係問認真咁同我喺度討論啦。喂，其實我哋係咪要諗自決呢個問題？所以資風哥呢樣嘢係成，你俾一個 credit 佢。 嗯， 過十年啊嘛，用 係嘛？因為佢好認真咁同我討論呢個問題，我喺度諗係。即係其實香港人面對呢一個2047嘅大限啦，我當以前我哋叫97大限，雖然我都未必過得到噶啦，嗰個日子。但係你而家唔諗呢一個議題嘅話咧，其實係笨緊塵。 嗯， 而你而家本土派咧係執住咗呢一個旗。 係 點解人社喺好多人嘅角度就已經成為 bygones 咧？就是、因為你發覺你係追唔到呢個時代走。 嗯。 以前我都好 resist 呢啲咁即係 green 啊嘅概念嘅，即係好新嘅概念。 嗯， 但係突然之間發覺係，你冇理由唔撚支持自決㗎。 嗯， 你唔支持港獨，可能係一個實際問題，唔係政治問題咁簡單，係咪？有冇傻先？屌你！即係蘇格蘭問自己啫嘛，我北海油田點搞先？ 嗯， 邊個人同我頂先？日後我同其他國際關係得唔得先？咁樣咪嗰啲就係政治問題啫。唔係嗰啲係實際問題嚟㗎嘛，唔係政治問題咁簡單㗎嘛，戇鳩。 嗯。 所以我喺度諗緊就係話，喂，如果泛民主派而家就急就章做唔到㗎喇，其實我都講過好耐，你唔可以俾本土派呢係搶咗你嗰個本土論述。黃毓民呢啲係夠觸覺㗎，因為機會主義者嘛，好快識走位㗎嘛。系嘛？唔系佢大中华交 呢个就系、是、 今日就系呢一个嘅本土交 呢、這个就系阿谭博就睇穿咗佢一样嘢嘛。其实佢就系 谭博都踢爆佢啊！屌， 佢就系攞咗台湾嘅经验嘅，即系嗰、那个即系嗰、那个嗰、那个进程经验咧。 毓民系真真正正读通历史嘅人咯、啊。 就 唔系，其实佢而家成个本土派咧系想抄民进党啊。我同事提我啊，因为佢系民进党啲智囊嚟噶嘛。佢要幫佢哋即係開研討會啊，成成噶嘛。佢話你知唔知個危險係乜嘢？而家台灣嘅無論公民社會同埋民進黨都好咧，係成日請陳雲、黃毓民同埋黃洋達去噶。跟住就扣我哋帽子，話我哋係大中華交啊嘛。咁我屌我大中華交冇撚嘢所謂啫。咁佢話唔係，你喺台灣唔撚得噶。跟住佢先再同我討論就話，你唔可以唔諗啲問題。我話我諗緊。我其實我講咗好撚耐㗎啦，我哋需要一個本土嘅論述。不過我覺得嗰啲係媽女人嚟。 唔係你喺身份認同嗰度，對你嚟講真係一個弱項嚟嘅，呢個事實嚟。 No， 我有一次我發覺，我最近個身份證，因為我成日坐爆咗個身份證嘛。我真係換。 繼續 喺九龍東。 點解會坐爆㗎？ 唔係啊，我拉咗呢、這個，即係我而家有視像咧，我拉咗呢個套出嚟啊，擺個人包度啊，咁、 哦、 你咪兩嘢咪坐撚爆咗咯。跟住我去換翻個身份證嘅時候、 啊， 我發覺我呢個係不自覺嘅。 嗯， 我填方嘅時候 ，nationality， 點解我填咩？ 香港 咪係咯。跟住我阿姐，佢應該認得我係陶君衡，因為九龍東嘛，有個棚裏嗰棟大廈嗰度咧，佢話阿陶生，你填錯咗，應該呢個係中國啲。跟住我發覺好撚失落，屌冇諗得填， 原來係咁樣。 第二，因為我成日即係有啲即係學會啊嗰啲嘢，即係參加佢啲嗰啲 functions 或者係上去啲 course 咁樣。我發覺嗰一次咧，我拉 country 嗰個 bar 嘅時候咧，我拉唔到 Hong Kong 啦，係都要我揀呢個 China 嘅時候咧，我好唔撚自在。其實我嗰陣時候已經係冇諗嗰啲政治問題，即係冇諗嗰啲國族問題嗰啲嘢，但係好唔撚自在。咁我就已經知道，其實我哋真係根本從來切頭切尾都係本土派嚟嘅。我只係得呢個 point 係總結嘅啫，係、嘛？ 係。咁但係你話佢哋而家民進黨好中意揾毓民啊？ 唔係啊，因為點解咧？佢有一個咧索下索下嘅叫梁文滔。 係、啊、梁文滔係啊， 佢咪想買 radio 噶嘛？ 係 成日喺度鬧咧。佢真係以為，佢真係以為，我唔知呢條友係真心交定係乜鬼嘢。因為佢以前咧就成日係即係黐住阿長毛啊，或者我哋嗰啲活動，後期咧唔知點解轉撚咗去咧呢、這個本土派嗰度。成日咧，因為佢而家喺台灣大學教書噶嘛，成日咧走去揾佢哋咧，以為佢哋真係真好似台灣民進黨嘅本土派。嗱、呢個好撚危險。當然啦， 我而家话俾你听，屌你唱鸠我哋大中华嘅时候，我都会唱鸠你嘅啫，屌大家斗唱咯，系咪？你又冇 office 喺嗰边，你又冇人喺嗰边，系咪？你又冇 connection 喺嗰边，你以前黄毓民讲乜捻嘢身份？大家都好撚清楚啦，大中華到雲，起碼大中華過我啦。 好過國民黨。 可能你填嗰張 form 嘅時候，你填 China 啦。不過你填 Republic of China 唔係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啫嘛，你個撚樣，你係國民黨黨員。 但我想知道咧，係其實就最近啦，即係呢個阿邊個啊？即係話佢係即係搭專車翻大陸啊！ 阿古德明， 古德明。 喂，佢呢輪都好大喎、啊， 就話 我係佢咧都唔知，即係真係喂，老實講，佢啲關公災難咧係嚴重好多。古德明咁講，老蕭咁講， 佢哋唔開名㗎，但係唔知點解黃毓民 牛仔褲大王，即係一邊就有牛仔褲大王就即係科即係成千萬俾你啦，一邊就係、 是、阿古德明， 古德明就話你即係搭中共專車就翻大陸匯報啦。咁、 跟住陈伟业就爆佢，就话佢个仔 吓， 点解你提早放嘅咧？ 咁 三个都唔开名嘅，仲要 OK， 三个都系直指你。 系如果系咁样嘅话咧，你叫咗你一夜嚟三个关公咧， 唔好话我阴谋多，阴谋理论多啦。 唔系，其实 睇下呢班捻样， 你话民进党成日请阿郁敏过去，咁 最近啫，因为梁文涛搭船。 系咁如果即系尤其系。呢、這個古德明佢咁樣講，佢會翻大陸匯報嘅。 嗯， 咁佢點算啊？即係係咪即係食兩家茶禮咧？ 唔係，Anthony， 你唔好覺得人哋民進黨係鳩流流。 係、 美國佬都對香港嘅本土派有懷疑嘅時候。 係， 嗯， 我記得嗰陣時係幾時啊？ 係 2013年嘅時候，即係唔係而家話俾阿梁天琦偷影嗰個 Political Council。見我同長毛嘅時候，佢問個問題已經係有意思啦。佢問長毛嘛，佢唔敢問我，因為佢大概都知道我答案係咩嘅啦。你覺唔覺得呢班人係好奇怪嘅？你覺唔覺得黃毓民係中共嘅人？ 嗯、 長毛嗰陣時候仲係真心教喺度答人哋美國佬話：我冇證據，你唔可以咁講嘅。屌，梗係知冇撚證據啦，戇鳩！你日日走去跟鳩佢咩？ 但 係你 check 銀行户口咩？但美國佬咧好醒嘅，佢話我聽到好多人咁講。 嗯， 如果美國佬你相信佢嘅情報系統嘅話，即係佢收到風啦，狼居。 嗯，哦 ，OK。 你會唔會懷疑我同你係同中共嘅特務啊？收共產黨錢啊？點解冇美國佬無端端懷疑你哋啊？我從呢個感覺嘅咋，我嗰日都問佢啊，你唔覺得好撚奇怪咁樣53萬現金？ 嗯。 加把伟哥， 我呢一生人从来都未揸过53萬現金喺手，未揸过，真系未揸过，全部1000蚊纸、500蚊纸，除非你俾人屈，咁你讲啦，我俾人屈啦，插庄嫁祸啦，呢班人唔系觉得好捻奇怪嘅咩？你连呢个咁样嘅基本嘅怀疑都冇咧，你系冇脑嘅人，冇捻脑嘅，你抵俾共产党玩捻死你，你继续啦，系咪？ 嗯哼，咁系啦，即系差唔多啦，系嘛？ 点啊？你欲言又止喎，今日你好想讲嗰样嘢，终于有机会 俾 你讲。 系啦，咁就嗱，因为即系就咁。 周末召集都讲过喎，即系呢个花生台事件系嘛？ 周末召集讲咗两句啦，就 嗰篇文叫咩名啊？屌， 代表 topic 啫。 咁就系叫做系啊，所谓无名火事件啦，就其实就指控呢个港大嘅学生会就咧就勒令，即系呢个所有嘅属会都要咧言行咧都要跟足呢个干事会，如果唔系咧就有机会踢你出党。咁就呢篇文咧出咗嚟之后，咁当然有好多人 share 啦，系咪？ 嗯。 咁就然之后咧，咁啊好严重嘅指控啦。咁因为其实篇文就话。即係入面呢，即係其實喺6月8號嘅時候係開過咁嘅會，然之後呢即係呢個幹事會呢就用一條即係其實係95年嘅時候呢即係叫 revise 嗰個會章，就話既然呢即係其實唔係所有屬會如果有任何立場聲明嘅話呢，就應該就報備呢、這個叫做係學生會嘅，唔係報備呢、這個 Council 嘅。 Union Council 係 Union Council， 咁就嗱寫文章呢位叫無名火， 其实佢自己身兼作者同埋呢个记者啦， 吓 系啦， 所以有人质疑你，你有时又讲系记者，有时又写下， 又身兼埋呢个收料人啦， 嗯 啊，即系身兼三职啦，系咪？咁就佢就其实佢喺呢个发文嗰日，就其实应该系礼拜二系嘛？礼拜二嘅时候， 六月十五号 系啦， 我最记得，因为嗰日我系忙到阿妈都唔认得，系赶紧即系 U.S. citizens living abroad 要交税。 OK， 咁啊，六月十五号嗰日， 嗱，我唔系逃避责任啊。虽然你即系我哋嗰啲鸠流流话名义上系台中，我真系冇捻睇嗰篇文，你已经出咗捻咗 嘅 屌。 唔系，我再交代埋件事先啦。成件事嘅经过系咁样嘅。 你咪喺周末召集都讲到好详细咯，屌你。 未够详细，其实 系咩？ 嗱。同我讲呢位仁兄咧，即系呢位无名火咧，上个礼拜五咧就同我哋讲过啦，即系有单咁嘅嘢。 嗯， 咁就佢就话要俾一个礼拜时间佢写收料，尤其系收料。咁然之后咧，咁佢礼拜二嘅时候就交咗俾我啦，即系喺当日嘅两点钟就交咗俾我。咁咧，最后尾出文嘅时间系四点半，即系其实系我收咗文至到去。出文是有两个半钟，咁当中我考虑咗好多嘢。 佢话朝头早俾你， 唔系晏昼两点，晏昼两点俾我。 咁、哦、佢有一个大镬。 我睇晒所有 record 噶啦 ，check 翻晒所有 record 噶啦。咁我问咗几个问题，第一，你个 source 边度嚟？系，第二就系话，究竟会章有冇咁样一回事？跟住第三就系佢自己嗰啲，即系嗰篇文嗰啲字眼上嘅問題呢、這個 minor 啲，但最重要就係個 source， 而個 source 佢自己曲咗一位，即係其實係我哋都識嘅一位都頗有聲望嘅一位學生會嘅老鬼。咁呢一位無名火朋友識咗好多年，唔係網撚，有啲朋友就叫我起，有啲網友就叫我起佢底啦， 唔使啦。 咁就正正因為我識佢。我唔觉得，我唔认为佢会 risk 佢自己嘅信誉、朋友，即系所谓友情，同埋其实讲真，如果我唔系识佢，我冇对佢咁嘅信任，个人嘅信任，我系唔会俾呢篇嘢出。佢同我讲咗个 source， 佢话啲料系呢个人度嚟，我唔会专登打电话俾呢条友啦，系咪？讲真。我唔会专登即系去即系再同呢个人即系呢个 source confirm 翻系咪有定咁嘅事？如果系咁嘅话，即系等于我唔信佢啦。咁就嗱，其实坦白讲，成件事咧，即系其实最后尾发展到就系话呢个咁我哋见到出咗篇文之后，四点半出咗篇文之后，其实隔咗好耐。呢个港大嘅干事会咧都冇回应嘅，其实系起码隔咗四个几钟头。咁最后尾就呢、這个干事会嘅会长吓啊边个叫咩名话？ 孙晓南， 孙晓南，咁佢就澄清咗事实，就系话我哋呢一届嗱，因为篇文嗰度就讲嘅就系话我自己交个篇案就系话呢位无名火兄就打个电话俾呢个叫 EVP 求证，干事会嘅 EVP 求证。咁当时咧， 哇呢下先系 detrimental 啊，曹操。 系我知。 屌你，人哋都冇 EVP。 系佢晏昼嘅时候，我问佢问题，咁佢就话佢主动。 你问边个先？ 问 孙晓南定系无 名 火 先？无名火同我讲，我打个电话去噶啦，系咯，打个电话俾去干事会啊。嗱，呢条友劲啊，呢条友系呢条友 EVP 嚟噶，咁样样。咁就就出咗事之后啦，即系叫做孙晓南自己就出咗声明之后，吓啊唔系。都唔係，中間就其實係有一件事先嘅。中間就有位網友啦，即係好忠心嘅網友啦，其實係之前做過廣大嘅都做過廣大老鬼嘅，就話佢自己收到風，佢自己有線人，就話今屆冇 EVP 嘅，今屆幹事會冇 EVP 嘅，同埋我知道咧，今屆幹事會咧係冇人出席，冇代表出席過呢個會議嘅， 即係唔使俾人踢爆你。有人话报料俾你听， 系啦。点解你篇文嗰度话，即系嗰个干事会系会引用嗰、那个九五年嗰个章则去叫呢、這个叫呢个属会要跟足咩咧？要跟要俾呢、這个声明要俾呢个 council 去批准咧？ 点解会咁样嘅咧？喂，事实有出入喎、啊，其实系。咁我即刻问阿无名火啦。喂，人哋咁样讲、啊，冇 EVP、啊。跟住佢一刻先至走嚟同我讲，就系、是、话，我揾嗰、那个。其实咧， 法律学会 系法律学会嘅 A V P， 即系 fake 你嘅。 然之后咧就话，我系咁样讲嘅，你屈唔到我。但系确实咧，即系其实佢喺佢之前同我倾个电话咧，佢就话好劲啊，呢、這个系干事会 A V P 啊咁样样。 件事就咁样。诶，老实讲 ，Anthony 唔好讲嗰啲细节问题，我觉得几样嘢啦。第一， 细节问题可以大家睇翻边声明，即系其实嗰啲嘢咧，100% 真嘅。 周末照博你嗰个详细描述，即系成个过程啦。我觉得几样嘢嘅，即系第一就系、是、如果你问我用真名系最好嘅、嗯，即系例如肥佬礼当年点解一周刊呢一定要逼啲记者咧，系用 byline 咧，就系、是、真系李丰年就李丰年， 嗯， 谭少龙就谭少龙， 嗯。 即系曹家超就曹家超，陶君衡就陶君衡，你唔好谂，你唔好整啲鸠屎屎嗰啲名字出嚟，系嘛？即系你整个索罗 B 出嚟冇用噶嘛，大佬 ，by 五就即系似样啊嘛？点解咧？就系、是、因为佢觉得，喂，你唔可以写捻咗篇嘢之后走捻咗佢，跟住我成个。 个 credibility 就系俾 就压咗你嗰度嘛。喂，老实讲，我成个花生财除咗曹总，因为你信你个 friend。因为你觉得你识咗佢十几年，佢唔会点鸠你。其实我哋其他人冇谂睇过噶嘛。 嗯， 虽然我都同我都屌鸠呢个阿欧乐轩啊，或者阿 Sam 佢哋。喂，大佬，你使乜咁捻快割席啊？老实讲，我都想割啦，割唔捻到就仆街。你一定要负责噶嘛？我哋所有人，所有人做节目都要负噶啦。我点捻知道你？你呃鸠我啫？你借我哋个名嚟？出呢篇文去攻擊政敵，咁你都攻擊得聰明啲啊，大佬有事實根據啲嘢先攻啦，大哥。EVP 又錯嘅，又話咩港大國事咩老鬼或者學生會老鬼， 細節全部死曬。 其實最大鑊就係港大國事老鬼。 佢講嗰個人個名，嗰、那個係我 friend 嚟噶，我一 check 我就知道你大撚鑊啦，因為我嗰日好撚忙，所以咧七點幾有人同我講，佢話喂阿土。咩？你花生台出咗呢篇文，你有冇睇过？我冇谂睇啊！咩文？我先走去睇，我一睇捻完，所有嘢都系匿名，我已经知好捻大镬。即刻打俾阿 Anthony， 佢就话：喂，唔系、啊，你个 friend 讲俾佢听。我哇，我等等，我而家即刻打俾我个 friend。我 friend 话唔系事实嘅传播，我已经知道你大捻镬啦，覆水难收。我哋咁捻辛苦喺六四度喐捻到呢个嘅本土牌。我对王俊杰一嘢 K 捞咗你僆仔，你两嘢同我倒捻晒我啲筹码走，仆街！你仲系攞我哋啲筹码走，冚家铲！ 嚟紧欧轩仲要挑战锦满机添， 丢你老尾！我真系，我真系兴捻到啊！即系哑子食黄连，你明白呢一句嘅成语同埋呢个谚语系乜捻嘢？ 唔系，首先我觉得即系欧乐轩啊，即系或者系阿 Sam 啊，有不满咧，我系理解嘅。 唔系我理解，所以我就觉得 要讲清一样嘢就 系 话， 屌两边都兴噶啦。 要讲清楚一样嘢就系话咧，即系其实你嚟得花生台做嘢咧，即系做节目咧，其实大家都系义工，即系或者咁讲啦，即系各取所需啦。即系你因为你自己呢个地方系有影响力，有正面嘅影响力先会过嚟噶嘛，系咪？ 你搞到自己又躲臭捻晒， 系 以后我讲嗰啲嘢系坚定流噶，屌你咩作出嚟 嘅 仆街。 唔系呢个我系理解嘅，我亦都承认嘅，即系呢个系我责任。 有一个网友。都上過嚟我哋嗰度啦 ，brand name 啊嘛，佢話你要攻擊魔鬼嘅時候，你冇撚做個魔鬼啊！我睇呢句説話之後咧， 林兆斌， 你老味我都唔知喊好定笑好，見到佢呢句説話。 唔係，咁正正就係因為呢一個原則。 屌，明明港大學生會嗰班契弟嚟嘅，跟住你俾個位佢走。 唔係，正正就係因為呢個原則，林兆斌亦都即係PM 我，喂即係佢。其實好早已經即係同我講啦，即係呢啲嘢嘅料係點樣樣啦，係咪？咁正正就係因為咁嘅原則，就係話，如果我哋發言成件事係基本上係錯嘅，我哋係有責任嘅，我哋應該承認呢個事實。 啱嘅， 即係個底線就在於我哋嘅，我哋係有個良，我哋要有翻個良心係底線。 係，我唔係好似阿鳩達咁喺度，仲喺度死撐。 係啦，即係嗰個底線。 屌，咁你要求我， 嗯， 名義上所謂即係負責揸 fit 人啊，屌咁講。 屌你咪咯，依日十几篇文，我篇篇都睇咪真系唔使， 唔系 翻工咩仆街？ 唔系即系咁讲啦，即系我哋叫做系对付敌人，或者对付魔鬼，自己唔可以变成魔鬼。 即系我唔系推卸责任，我哋唔系推卸责任，因为但系因为点解咧？呢个人同我哋咁捻 close， 你话帮我听嗰啲系事实，仲同你讲嗰个系陶君衡，即系学联啲老鬼啲 friend 讲大嘅，佢都知道。咁我就係信你啦，屌跟住我打俾我个 friend， 佢唔係喎。后屘又用打电话俾我，喂，点写㗎嗰条友，你 check 下啦，屌屌你咪呢嘢啡啡流，点搞㗎？哇，我都唔撚知喎，出撚咗之后我两个钟头之后先发现㗎喎，大哥。唔係，即係我唔係推，亦都唔係赖，我哋有呢个责任，证明肥佬黎讲个 byline 系啱。第二就係你做呢啲咁嘅所谓调查式新闻，你唔可以所有都系匿名人士、不愿透露姓名嘅人士嘅。 嗯， 嗱呢个就系我哋唔专业嘅地方，因为我哋都系交流流啊嘛。 嗯， 你真系做新闻嘅话，喂，嗰、那个系李丰年就李丰年啦，嗰、那个系曹家超就曹家超讲啦。你唔可以话，哎得，唔使啊，我可以唔开你名嘅，喺度乱鸠咁写，屌咪等于你作仆街。嗱，你写评论文章唔捻同，评论文章就因为你基于一个 facts， 你喺度继续评论，你喺度鸠吹都得，人哋睇到你成个结构有问题。 唔系你做访问嘅话，咁你应该系公布受访者姓名啊，即系个意思就系、 是。同埋你做嘅时候，你都唔话俾人听，对唔住啊，我可以唔系对唔住啊，而系我可以唔出你嘅名，屌我做你访问把捻，不如我自己写落去，屌。旧、我都做咗成年中周刊啦，当年快周刊啦，年几啦。 咁所以就系话咧，嗰、那个点解最后尾决定，我哋一定要系道歉咧？咁讲真，即系嗱，人哋话你做假新闻，即系尤其系如果系热血时报话你做假新闻，佢自己咧，即系其实系，即系你可以话翻佢，喂大佬，我呢啲唔系假新闻，即系我唔系，如果我就算系假新闻，我系会认错，我系会道歉，系咪？我唔会好似你咁样样。你呃人话有呢个网络23条嘅表决，然之后咧叫人哋，即系然之后咧就引到一班人去冲立法会，你最后咩系要人哋坐监嘅？我唔会作假新闻作到人哋坐监，第一回事，呢个此其一。我唔会作假新闻作到人哋坐监，第一。第二就系我唔会做咗假新闻之后，即系明知有错，我自己删咗佢当冇事啊嘛。 唔係，同埋另外一樣嘢，我覺得技術上咧，除咗你盡量唔好俾佢不露透姓名事同埋 byline 之外，第三樣嘢就係、是、如果你修改個編稿或者佢有啲新料嘅時候咧，你應該講翻個編輯嘅嘢嘅。當然啦，我哋唔會下下都戴頭盔，就話本節目不代表嘉賓及主持人意見。咁屌你講嚟都多鳩魚啦，我點代表李永達啦？我點樣代表啊 AV 人啦 ？AV 人亦都唔可以代表我哋啦。即係唔好大家即係托得咁撚大啦，呢、這個嘢多鳩魚嘅根本就係咪、大家都醒㗎啦，但係你一定要，如果尤其是佢一定要用筆名嘅時候，你一定要問撚清楚佢，證明你係閃閃叔叔嘛，明明識你嘅曹總，識咗十鳩幾年嘅，以前都唔係用筆名嘅，點解而家用筆名啊？有冇古靈精怪啊？尤其是我真係好老實咁講，你迷唔迷？老蕭即係退休之後，我哋係第一個打擊嘅對象啦。 被打擊 嘅對象啦。 嗯。 喂，唔及住我哋，起碼都九月之前，將我哋所有人都抹黑曬佢啦。所以你唔好撚去叫雞啊，仆街！叫阿 B 哥，屌你冇搞基啊，仆街！實喐你噶，屌你咪成個花生台就喺度，大家陪撚撞啊！因為點解我哋係主力做咗？好多泛民主派唔撚敢做嘅嘢啊嘛，踢鳩爆你班撚樣啊嘛，戇居。所以而家呢個時候，每步都係要步步為營啦，即係唔係似老賣老，唔係喺度扮黃老邪啦，屌！ 唔怪之啊，你真係爆 B 哥好過等 B 哥俾人爆真係， 係咪啊？屌你咪喺度，你喺度搞基，你仲喺我 office， 咁你梗係大揾鑊啦！你喺度溝女，你喺我 office， 咁梗係大揾鑊。而家到九月嘅時候。喂，我已經收到風啦。花生台係佢主要打擊嘅對象。如果我哋自己犯錯，好撚大鑊嗰件事。 嗯， 因為點解咧？成個泛民啲阿哥阿姐喺度扮斯文。喂，六四邊個打柒佢哋啊？係我哋全台不謀而合，個個節目打柒佢啫嘛，踢爆佢啊嘛，搞到佢哋三千幾人灰頭土臉嗰班撚樣。 係咪先？喂，自己有唔好擅鳩我哋啦，用真名用真名，有乜撚嘢問題啊？喂，你揾我哋所有人同你頂啊！我又冇撚睇過篇文，我如果我真係睇咗，我真唔係馬後炮，我一睇佢，哇屌，全篇嘢都係咁撚樣嘅，你點樣喐鳩人哋？其實佢得一個 point 嘅啫，嗰、那個都係好貓嘅，就話 review the statements。 嗰啲撚樣喺個網上，你冇人約我冇睇。佢話你個 Google Translate 識唔識撚英文？英唔識英文嘅 review 係乜撚嘢意思 ？view 係咩意思 ？V I E W 唔係佢個 agenda。 我而家扮阿毛姨教英文。 佢個 agenda 寫 review the statement， 即 係 review 嘅意思就係話我重新睇過呢個樣嘢係咪 ？Take note of 就係備案，係 adopt 就係通過。屌你唔好话我做亚洲嘅学生会主席 交代多一件事情，就系、是、话除咗即系其实佢搭你嘅 friend， 即系呢位老鬼个名字出嚟之外，同埋我识得佢之外，即系识得呢位无名火兄之外，就系、是、其实我自己睇个 agenda， 其实就系 review the statements， 即系我见到 agenda 其实是一段咁嘅嘢，即系 organizations 系啦， 有 S 添啊， 系啦，即系我即系变咗就系话成件事就合理嘅，其实系。咁但係當然啦，我有疏忽嘅地方，我係冇 check 到，就係話原來咧呢、這個幹事會係冇 EVP 嘅。咁然之後之後，唔係即係咁講啊，佢喂， 唔係你一下就俾人玩死㗎啦。 唔係咁，你話你自己喺電話度同我講，就係話咧，即係其實你訪問過幹事會 EVP。咁但係你話原來之前係講呢個法律學會嘅幹嘅 EVP。咁點解你會訪問法律學會嘅 EVP， 唔係訪問幹事會 EVP 咧？系咪先？法律学会你问嘅受害人， 唔系其实咧，嗱老实讲，你问我，我虽然我冇收到咩风啦，虽然我有做少少 investigative，、 嗯、 即系讲嘅学生会咧，一定喺呢个问题上边咧，就系、是、对于某一啲人写咗个稿咧， 有意见 系有意见噶啦，点解会 review 啊？你唔好呃，即系细路仔，即系唔食辣椒酱啦。我哋嗰阵时系叫 to take look off 啊。如果你真系备案嘅话。 嗯， 如果你要真係要通過就 approve review 嘅意思就話我重新諗諗嗱，我做個學生會我知，如果我做個會長嗰啲人我就會話喂大佬，你香港城市大學生會你個撚兩個撚樣係國事學會啊嘛，你仲要做 president 添，喂你唔可以發表個聲明同我學生會嘅立場唔撚同噶嘛，你攞咗我頭嗰七八隻字，跟住同我唱反調，喂呢、這個好撚正常啦，梗係會 review 下啦，但係唔係寫到你咁撚誇張嘛？有冇做過學生會㗎？屌我抱咗幾年我就知啦，雖然都已經好歐屌大佬，你喐佢嘅時候喐得正啲啊大哥，次次都係咁樣 high 嘢，屌我 KO 幾多次本土派都冇撚用啦，雖然我都係，唉都冇撚所謂，我真係我一啲都唔撚緊張，係咪？我都睇清楚好多人。你借呢个时候嚟抽水，你咪抽咯！我一条毛都冇捻选过，我继续喺度讲紧，继续屌柒你。但我觉得我哋小心，因为点解咧？冇咗迷米之后咧，我哋真系主要打击嘅对象。以前我哋就好似即系咩迷米A B 台咁捻样。 嗯， 而家我哋就系即系真喺个风眼位嘅，出嘅稿讲嘅嘢，尤其是我添啦，屌你，即系唔可以噏得出嚟噏，即系饮大两杯就乱鸠咁噏，系嘛？ 唔系交一条拆一条噶啦， 唔系真系好捻大镬噶！我哋咁捻耐建立嚟嘅 credibility， 尤其系就系话，其实我哋系背负咗好多人嘅 期望 ，有好多朋友即系听众嗱，当然啦，即系其实呢， 我话嗰阵时候得三个方法嘅啫嘛。第二日虽然我都唔系即系都唔系太过 serious 嘅啦，咁我都话你得个三个方法就系，一系你就踢个无名科出嚟边捻个，一第二就系你曹总辞职。因为你嘅捻样睇咁唔捻关我事噶嘛，屌！一系就我辞职，屌唔捻做节目咁。第三就系、是、当不了了之，咁你真系掩耳盗铃啫，又唔捻得。 我觉得不了了之系唔得嘅， 下策 呢个系 你一路唔爆嗰个人个名俾我听咧，我就真系我哋真系就屌你咩，叫你下台又扑街。咁你一爆个名，我都知嗰个条友系咩捻嘢。 嗯， 我一谂到，屌佢啲咁嘅做法，永远都系咁捻样噶啦，系咪？即系你同熱狗冇撚分別啊！你掟撚完石之後，你走嚟蒙面，撲街！你咪真係玩鳩我哋，我哋冇撚掟噶嘛！我贊成非暴力抗爭啊嘛！你個撚樣， 你真係蒙面啊，大佬！即係等於係 你蒙面掟石，叫人去掟，自己唔撚掟，咁你真係攞我成個花生台嚟搞 ？B 哥有冇撚睇過篇嘢啊？雖然佢幾撚樣嚟咗， 唔关佢事啊， 唔关佢事。 呢个金英个捻样有冇睇嗰篇嘢啊？ 唔关佢事， 我都冇捻睇过。咁你又攞个笔名走嚟搞，你真系玩鸠我哋？ 就滥用咗我哋对佢嘅信任啦。 真系算鸠数，好在屌你！而家呢个互联网世界，大家唔使太紧张，各自归边，大家揾位入嘅啫。唔撚使講到即係天跌落嚟咁撚樣，大家即係俾啲信心自己。 唔係，但係我覺得呢個教訓好重要，以後我哋都會即係 第一 好 by line 盡量要寫真名同埋全名。 嗯嗯， 你最多你唔好寫傻羅 B， 你寫 by him 都好啲，屌你即係知道係邊撚個係嘛？有幅相喺度嘅。第二就係、是、喂，如果佢寫新聞唔係評論嘅話咧，你都要 check 清楚嗰啲嘢係堅定流屌佢係嘛？第三，如果你真係改咗篇稿嘅，咁你就話俾我聽，我幾時幾多分改咗篇稿。屌，唔係一間俾人哋 cap 撚曬啲圖，又話我哋周圍改嚟改，因為嗰個撚樣話要改嘛。屌你！ 唔係個撚樣話要改， 你改嘅屌你！ 係佢 update 咗啲資料，同之前有出入，係我自己改。咁呢、這個即係你冇加翻時間，即係 加翻時間啦。 呢、 這 個要做翻。 即係戴頭盔嘅嘢就冇，即係中意就咪加咯。即係本節目即係大軍閥不代表本台立場。入嘉宾 走唔甩， 只 系 主持人嘉宾个人意见。 我觉得要说服翻自己嘅朋友、自己嘅听众、自己嘅支持者，就系话我哋有错系要认嘅，唔系好似即系你话热血时报咁样样咧，作完新闻有三次作新闻嘅经验噶啦，都不了了之。 即系所以咧，以后咧咩跳针啊嗰啲，叫佢用真名啊，屌你写到嗰啲咁嘅创作小说嗰啲乜嘢，虽然我大家都喺度笑，你用真名 冇 所谓啊， 或者咁样， 即系大家一齐咩？系嘛？俾人告嘅时候一齐俾人告，屌你乜？点解你射捻咗个镬俾我？咩意思？ 唔系或者好似啲网友咁话斋咯，即系如果你真系叫跳针嘅话，你之前咧你写翻个篇案就系话呢个咧其实系二次创作啊，即系你起码唔系你喺个呢个文首嘅时候，即系你加翻个篇案，即系你唔好写啲鬼书嘅地方啦，系咪？一定文首度写啦，即系呢个系二次创作啊，同埋加翻咩设计对白啊呢咁嘅嘢。 系幅图嗰度做图，我哋好多时都系留咗呢一啲 SOP 嘅嘢，咁严谨啲，以后就会 系啦， 咁啊路遥知马力咧，我哋相信呢个世界。 咁另外啦，就系话 屌我唔谂怕你讲大学生会啊，屌 嗱， 我喐就喐你，不过问题就系、是、你喐人，你冇俾人子弹人喐鸠你先得噶。 唔系除咗， 喂，我哋已经好成功地 系 喺六四嘅问题上，将个包仔一嘢打捻到落地下。佢已经晕低咗，数紧十下噶啦，屌你老尾，你真系扶翻佢起身，大佬。我呢下先就唔撚抵㗎嘛，咁撚辛苦，大哥，唔係我冇撚所謂啊！你點樣抹黑我？即係講大學生會笑撚死咧！你堂堂一個即係大學生會，你攞我嚟講有乜撚嘢用啫？你傷我一條毛都傷唔撚到，我而家正式同你講大學生會講，你咪講咯 ，I don't care, I don't mind， 係咪？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已經衰你自己嘛。所以嗰條友害鳩我哋嘅，屌我哋真係永遠記住，大佬。 我永遠記住， 係嘛 ？I will remember this。 尤其係即 係，you will pay。 坦白講，真係 you have to pay。 係濫用咗我哋對佢嘅信任。 即係我唔係要推卸責任，唔係要咩？即係我都係即係懶鳩㗎啦。你叫我一日睇十幾篇文，或者叫阿曹總即係樣嘢都 check， 我都唔撚公道。但係即係你證明，即係呢個傳媒係好重要咯。 好重要，好重要。 系嘛？即系你抹黑咗呢一个嘅人哋，咁 damage 身，咁你点样道歉都冇。 咪要交代翻，系嘛？即系咁，所以就算系喺翻即系嗰篇无名火篇原文上面，我加翻篇案呢一篇嘢咧，其实系已经系澄清咗噶啦。我哋有错噶啦，有咗个声明噶啦，睇翻我哋声明啦，系咪？咁但系我哋唔会将呢篇文即系喺个网上面 delete 咗佢，留翻个记录。就算呢个污点都好，警惕自己，警惕人哋， 对， 都系要嘅。 可以啦吧？ 好， 即系你还生差不多了呗。 好，都唔系噶，我哋仲录埋呢个 油炉炒，系啊 ，B 哥嚟咗，呢 B 哥自己搞掂嘅。好，拜拜， 拜拜。 大家好，我系快必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